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8集。房契约莫就是这宅子的契约了，只是不知道那药丸子是什么。夏侯炼拾起药丸问， 这什么玩意儿？ 是极乐。沈觉缓缓说， 七月半的解药。 夏侯炼一惊，抬眼看着沈觉，他脸上的表情很平常，顿了顿才说道， 十年前你娘带你离开皇宫，临走前与我定了十年之约，她告诉我京城的暗桩所在，嘱我为你研制七月半的解药。 告诉你暗桩是为了将他们制成药人，所以你四处追捕伽蓝刺客和暗桩，也是为了让他们做你的药人。 夏侯炼攥紧眉头，沈觉见他眉头紧锁的模样，心中不快，忽然生起气来，嗤笑道， 怎么怪我心狠手辣残害你伽蓝同僚。 夏侯炼在那儿翻看药方没说话，沈觉顿了半晌，又怕他真的不高兴，闷气道， 你的那些伽蓝同僚真的顾惜你吗？不说当年在皇宫他们扔下你不管，便说你娘，她也是死于伽蓝内鬼之手。 夏侯炼见他生气，失笑道， 我没怪你，怪你干什么？ 他凑到沈觉边上，和沈觉肩并肩靠在墙边， 我谢你还来不及呢，闷不吭声地帮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跟傻子似的得了你的好，还以为你要我的命。其实真要论罪，我才是那个一等一的大罪人。七月半掌握在世心手里，我要了他的命，就要了整个伽蓝的命。 你们住持就是害了你娘的内鬼？ 沈觉问。夏侯炼点点头。沈觉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曾在伽蓝埋了暗线，暗桩知道的事儿他都知道。夏侯炼的生身父亲是世心，是伽蓝里公开的秘密，他自然也是知道的。夏侯炼孤身刺杀世心，他也猜到世心就是他真正的弑母仇人，可那毕竟是猜测，如今得到夏侯炼的亲自确认，他心里又是另一番滋味，酸疼酸疼，一直到骨子里。沈觉哑声道， 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？ 那可长了去了，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，你真要听？ 夏侯炼笑笑， 要听。 沈觉抬起幽深的眼睫，定定望着他， 只要是你的事我都要知道。 夏侯炼露出无奈的神气，把沈觉拉到圈椅里坐下，慢慢说起来。他的声线低沉平淡，寂寂响在闷热的秋日午后，阳光的线条在他们额上身上推移，慢慢隐没。十年来的时光在他口中流转，那些回忆的碎片如同极光片雨，被片片拾起。天黑了，月亮升起来，屋子暗淡下去，盛满了月光。沈觉默然听着，那些惊心动魄的奔逃和死亡都在夏侯炼的叙述中冲淡了色彩，仿佛隔着沙漠看殷红的鲜血，便不再触目惊心。可他知道，那些血淋淋的过去是夏侯炼身上抹不去的疤痕，经年累月辗转成伤。 说完了。 夏侯炼起身去柜子里翻出一根蜡烛点上，沈觉闭着眼，手指在桌上轻扣，笃笃的声音泄露了他不甚平静的思绪。 想什么呢？ 夏侯炼问。 想你蠢。 沈觉冷笑， 世心断酒，你那个师父个个心怀鬼胎，把你当刀使，偏偏你还被使唤得乐乐呵呵， 夏侯恋默了会儿，才道： 你别这么说我师父。 你自己没有感觉吗？ 夏侯恋淡淡地说道： 有啊，但我无所谓。横竖都是要杀世心，会接揽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说我师父利用我？ 夏侯恋低头笑笑： 利用就利用呗，他又没逼我，这都是我自己挑的路。 他就是这么个性子，那些个弯弯绕绕他没工夫管，他走他自己的路。杰兰要完蛋，世心就得死，其他人爱怎么玩怎么玩，他不搭理。他毕竟是夏侯佩的儿子，夏侯家不管不顾的疯狂一脉相传，他的血管里流着狂暴的血，神鬼挡路，神鬼皆杀。然而沈觉忽然道： 可万一你挑错道了呢？ 仿佛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夏侯恋愣了，说道： 什么意思？ 人长了一张嘴，什么话都说得，便是说青天白日撞见鬼也未尝不可。我说我杀魏德是为了秦王救驾，匡扶社稷，你信吗？ 沈觉眯斜着眼看他， 嘴能匡人，行迹却不能。 他这话说得心酸，夏侯恋不知道怎么答。想当年谢金兰也曾立志为民请命来着。所幸沈觉没盼着夏侯恋答话，夏侯恋敛了思绪，凝重地说道： 你的意思是有人骗了我？ 不是有人，是所有人。所以要看他们都干了什么名堂，而不是听他们空口白牙说的天花乱坠。白痴。 沈觉用手指敲敲夏侯恋的脑袋，说道： 我问你，谁引你进的暗毒库？ 夏侯恋迟疑着说： 是迟燕。 迟燕为谁卖命？ 是心。 夏侯恋攒眉道： 可是是我自己去问的。 你不问，他也有别的法子让你进暗毒库。 沈觉慢慢道： 暗毒库不是你进去的，是世心让你进去的。你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世心想让你看见的，想让你听见的。你以为你走的路是自己的路，错了，夏侯恋，你走的是世心为你挑选的路。 我的目的是杀他，他有病啊，他让我杀了他自己。 沈觉嘲讽的一笑，有没有病他不知道，反正茄兰是个王八窝，除了夏侯恋没一个是好东西。夏侯佩生杀不计，但对夏侯恋是真心真意的好，勉强算半个。这话不能跟夏侯恋说，他低下头沉吟着说道： 细枝末节咱们就不讨论，总的说来，世心在暗毒库里向你传达了三样消息：一，你娘是他杀的；二，你是茄兰住持继承人；三，你要去朔北刺杀。 照你的意思，这三样也是故意骗我的？ 不全是。 沈觉站起身来，靠在壁上摸着下巴沉思道： 你从暗毒库出来之后都发生了什么？秋夜怂恿你毁灭茄兰，你非但没有继任住持，反而没了踪影。去朔北的也不是你，而是你哥哥。这三样消息里最终成真的只有一样，就是你娘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